在范仲淹啊成为丞相之前，进京赶考之时，也曾经在一个寺庙内啊占了这么一卦。他就问那个主持说，我能当丞相吗？结果卦象上说，哦，当不了，对吧？老主持告诉他，你当不了。说那当不了丞相，我能当个医生吗？于是呢，这寺院的主持啊，就很纳闷儿，是吧？说一个是国之栋梁的丞相，一个是呢给老百姓治病的大夫，地位悬殊太大了。于是就问他，为什么不能当丞相，便要当医生呢？范仲淹说呀，说当丞相，治国安邦，强国富民呢。说当不了丞相，当一个好大夫，作为一个良医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下可以救贫民之厄，终可以保身长全。除此之外，没有比这更好的途径了。说这什么意思？说作为一个医生，上可以疗君亲之疾，君那就是皇上，是不是啊？亲就是自己的父母双亲，所以在中国古代，以学医、读医书、晓医理为医道也，为孝道也，是不是啊？父母有病了，你连父母的病怎么得的你都不知道，作为儿女视为不孝。回过头来呢，作为一方之父母官，你连当地百姓的病你都不知道怎么得的，你帮不上忙，你又何谈父母官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下可疗，下可救贫民之厄，让平民老百姓不花钱能把病给治好，是吧？舍医舍药啊，有上有下有中，中是谁？自己。学医不是在人面前显摆的，是要实实在在的救人济世，另外还要保全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台前大谈养生，台后烟酒无度，那成什么了？那不叫养生了，那成演员了。所以中可保全长寿，也就是让人的身体自己通过调养自己得以健康。所以自古来呢，中医就有这样的说法，说医不自治。你看医生能给别人治病怎么治？还是用自己作为尺度，观察病人变化进行调养，包括点穴按摩针灸，这都得是医生是健康的。古时的中医带病的时候，他是不给别人看病的，因为他自己的脉象已经乱了，脏腑已经失调了，就没法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医不自治而自养，所以医生一定要有自我调养能力。所以呀，中国人说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我治不了你的病，一定有人能治得了啊！你要继续寻找，对不对？让高血压病、糖尿病这让终身服药的疾病，让这句断言已经成了谎言了。高血压病停药一年的、两年的、十年的，你说如果这样还不算摆脱药物，那你就等到他们停药40年、50年，等到他们百岁之后无疾而终的时候，你再相信这样的疗法就可以了。所以啊， 机会，每一种机会都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。所以范仲淹当年之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，这样的抱负啊，也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国人，学医第一，它不是什么啊为难的事儿，不是什么吃亏的事儿，而是于人于己于家于国都是大有好处的。就像现在这个社会，你说我不会玩电脑，我可以不上网，是不是啊？你说我不会开车，我可以不买车，但是你说我不懂养生，谁可以说你不得病呢？所以医者不自治，但可自养。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伙一同的来学习感受，中西结合，天人合一的养生智慧，就是希望人人都能自养、自保、自调，以安和无脏。对于养生来讲，叫黄金时节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世间的万事万物就是这样的，机会就带着风险，机会就合并着挑战。得了病的人实现了防病、治病、养生，而无知的人呢，自认为身体不错的人却造了病，是不是啊？人家在防的时候他却在制造。所以这就和医院是一样的道理，治好了病的人出院了，得上病的人就入院了，所以这样有出有进，医院里就永远啊没有断流的时候，啊没有空的时候，治好一个得又有得病新来的，老有接班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养生也是这样的道理，那些懂养生的人把病调好了，那些懂养生的没得病的人把病给防了，而那些不懂养生的人、不懂防病的人，在错误的生活行为条件下就把病给造出来了，等到得了病再去学养生，再去把病调养好，好了之后再接着犯错误，难道也要改了再犯，犯了再改，也想千锤百炼吗？所以养生有道，人可不得病，而不懂养生的人呢，错误的生活行为却在时时的造病。就像现在好多人问风湿类风湿性关节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好药啊，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什么叫好药啊？三伏天穿棉袄，难道你能说是天冷给你冻的？不是的，人生百病，人的内因、内在的成病的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，也就是中医上常说的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，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，是邪气把正气给打败了，而打败的先决条件是正气下降了，正气绝口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所以养生一定是调养正气，而不是一时的以毒攻毒。所以药之治病的以毒攻毒和养生除病的固本培元驱风散寒，虽然暂时的结果是一样的，但是长久的结果 是截然不同的。一个是邪气的卷土重来，一个是正气的固本，邪气无法再进入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呀，困难是弹簧，你弱他就强，疾病也是个弹簧，你空虚了他就入侵，你懈怠了他就偷袭。所以把科学有效的养生行为方式当成自然，起居有常，饮食有节，情志呢有度，人就可以少得病，甚至于不得病。即使得了病，在人正气足的条件下也是容易恢复的。所以呢，头三个月补元气，三个月之后脏腑辩证调节，我们对疾病的认识一定要上升到五脏的层面，而不要被五官五体所扰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辩证施养便可真正的落到实处了。养生本来可以来得更简单更生活的啊，希望大家把它做好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，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、西洋参提取物、红景天提取物、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、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、孕妇哺乳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。 中国人说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是吧？说这个养兵啊，不是为了打仗，而一个国家他的军队的强大，也是这个国家他的国防安全、国际地位乃至于和平的一个保障。我们中国人常讲说，敌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敌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事实上呢，这样的传统的中国文化从哪儿来呢？就是从人们对自身身体的认识感悟而来。我给大家讲过人体四气，一曰元气。元气呢，是我们父母爹娘给我们的，后天的吃药是补不了的，而唯有吃饭、睡觉、走路，这样呢才能培固。那么除了元气之外，人还有三气，曰营气、胃气，还有呢就是宗气。营卫之气就好比军民之间的关系，军民之间的关系鱼水情深呢、鱼靠水养活着，而因为水中有鱼，水才是活水，是不是？营气的营指的是营养的营，也就说明是元气之阴所化。胃气，胃气之胃是警卫兵的胃，是人民解放军保家卫国的胃。胃指的是阳，阳刚之气。那么元气之阳，我们的真阳之气生化的就是胃气。所以好多朋友说呀，面色红润了，睡眠香了，胳膊腿有力量了。我告诉你， 这都是营气的作用。营气它对身体的滋养和营养。同样啊，我们还感觉到阴阳互补的作用，人不爱感冒了。好多老人家有了精气神儿，用老姐姐的话来讲，放屁都比以前响了，打喷嚏都比原来震了。这是胃气，是人体当中的防卫的能力，它的根源自于人体的元阳之气。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人，皮肤易过敏的人，吃点凉的就肚子疼跑肚拉稀的人，都得到了改善。本着中医以人补人的原则，养了人细胞核的能量，补充的是人体的元气之阳，也叫做元阳之气的真气，这是营卫之气的调固。那么人体四气元气生化了营气的滋养，卫气的保护。那么如何保证营卫之间的平衡，如何保证元气不断的生化，如何保证五脏六腑之间的功能的协调，五脏的平衡，那么就需要一种相互沟通贯通的力量。这个沟通由上而下，由内而外，由表及里，无处不在。那么这个气叫做宗气。这个宗不是中间的宗，而是祖宗的宗，传宗接代的宗，意思就是贯通。中气下陷之症，中气下陷常见的病症，胃下垂，胃下垂，子宫脱垂，脱肛，腰椎间盘突出，腰椎颈椎滑脱。除此之外，皮肤松弛冒虚汗，眼睑下垂，下肢浮肿，低血压，人没精打采，这些也均属中气下陷所描述的病症范畴。所以这是人体四气。那么人这四气它就保证着人体的气血运行，人体的脏腑阴阳平衡。所以呢，把这四句话，把这四气落实到中西结合，我们再去理解它就不难了。人生百病根于五脏，五脏藏着精，五脏之根源在于元气，元气滋养着五脏，五脏濡润着五体，五脏开窍于五官。当这个宗气不通的时候，人就会生病。是不是啊？现代医学说，微循环是万病之源。是不是啊？微循环的障碍，这是早20多年前提纯出来的。那微循环是什么呀？我们如何用中医的观点去看待西方的医学理论呢？二者是不是可以共通呢？完全可以。微循环就是中医讲的络脉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常说经络，经络，经者是气血大的通道， 那是高速公路，弱者是气血小的通道，枝枝节节，就好比田间的小路，就好比那小巷子，好比那甬道，是不是？所以微循环障碍是人体的元阳之气的亏虚，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了，是人的阳气不足了，它不是人的气血亏，是不是啊？气血的多与少要看人的经脉，大河有水小河满，大河无水小河干，所以微循环障碍是大河有水但是小河没有水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元阳之气不够，气血不能达到肢体的末节，所以低血压呀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坐骨神经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源于络脉缺血，络脉长时间缺血之后，经脉也会受损的。哎，这是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冬虫夏草，冬天是虫子，什么虫子？是在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以上的雪线，是不是？哎，蝙蝠蛾，一种啊，翅膀形状特别像蝙蝠，但是个头极小，老百姓的话叫扑了蛾子。它所产的卵，孵出来的幼虫，长到呢，像火柴棍那么长，是不是啊？相当于2-3根牙签那么粗的时候，被虫草菌寄生啊，被虫草菌寄生在这个幼虫的内脏当中，虫草菌的菌丝不断的萌生，以虫子作为营养料，那么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所长出来的一根像小草像圆棒槌一样的东西，这个物质在真菌学家那儿叫做紫囊果，也叫紫实体。而这个紫实体呢，是由数以亿万来计算的紫囊孢子啊，紫囊孢子，这就是冬虫夏草的夏草。所以野生的冬虫夏草是天然的野生的得了病的蝙蝠蛾的幼虫，被虫草菌当成美餐了，而寄生之后长出来的虫草菌的子实体，长多少个？一根独苗，哎，独生子，是吧？而且呢是草强虫弱，是虫子得病被寄生而后长出来的这么个菌草体。那么人工培植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优势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没有用蝙蝠蛾，因为那个虫子太小，营养价值太低了，是不是啊？野生它都得病呢，所以不好养活。那我们选了和蝙蝠蛾相比强壮10倍的雄蝉蛾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是用蝉蛾它所产出来的卵，在雄蝉蛾产卵，卵到幼虫，幼虫逐渐的吐丝作茧而形成的蝉蛹，在它还没有变成扑了蛾子之前的蝉蛹，也就是说在它生命力最旺盛，我给大家讲过呀，是吧？蝉宝宝春生，春天是卵变幼虫，夏长 下长，是大虫子吃柞树，是吧？不断的长大个。秋收，秋天是蚕，春蚕到死丝方尽呢，秋天吐丝把包上，作茧了。到了冬天，蛹变成扑了蛾子下蛋，下蛋是封藏，是新一个轮回的开始。可见在它形成蚕蛹的这个时候，是所有营养物质和能量的一个收敛。那就在这个时候，在它收敛的时候，我们给它接种上，人工的按照国家的标准技术水平科学攻关计划进行接种，接种的是野生的虫草菌的菌种。所以啊，经过2到3个月，是吧，刚开始是7-8天，这个蚕蛹啊，活的活体接种，它就开始发烧啊，拼命的摇晃身体，因为它要和那个虫草菌要做斗争的，它要在它身上寄生，生了你活了我就死了，我就不让你寄生。但是虫草菌的活性是非常强的，那么最后呢，这蚕蛹不再拼命挣扎了，它死掉了，它成了虫草菌的美餐。而在这一个蚕蛹上长出来的不是一个，而是10几20个子实体，每个子实体上有数以亿万计的子囊孢子。那么人工培植的含量和野生的比怎么样？活性又如何呢？经过科学测算，含量是野生的冬虫夏草、虫草酸、虫草活性素、虫草多糖有效的物质含量高达30倍。那么冬虫夏草可以干什么呢？是不是？我们看一看历朝历代古书的记载，在《本草纲目》当中有这样的记述，是吧？说冬虫夏草羌俗采为上药。啥意思？说在少数民族的地方把它采摘下来作为药之上品。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以酒寝数枚淡之，治腰膝酸痛，有益肾之功，与雄鸦同主食，益老人。实际上但凡有点文言文知识的人，这句话都能听明白，是吧？这个蛋当吃甲啊，中国人古时不叫喝酒，叫吃酒，是不是啊？啥意思？说虫草泡酒对腰膝酸痛、肾精亏虚者有养生之功。这是用酒来浸泡。二呢，就是主食，怎么吃啊？用雄鸦，哎，和那个公鸦呀一起煮啊，虫草鸭子吃。那么中医呢，对冬虫夏草的性味归经又进行了一个评析，说冬虫夏草性味甘平。所以好多朋友啊，第一你不用担心上火，它的味甘平，是吧？它不会让人上火的，它是平性的。我老早也讲过，唯独可以一年四季食用的养生食疗之品，一个是冬虫夏草，一个就是海参，啊，就是海参。那么冬虫夏草性味甘平，归肺肾二经，有补肾助阳，就是补人的肾的阳气，止血化痰之功，适用于肾气亏虚之症，以及呢肺气亏虚、肺肾两虚的久咳、哮喘、劳咳咳血。劳咳什么意思？肺结核的咳嗽加上咳血，支气管扩张类病症。这是我们的 中医对冬虫夏草的药用之功的研究。那么现代医学研究呢，说冬虫夏草性温暖，是吧，甘平的同时有温补的作用，补精益髓，可以预防脑萎缩，填补人的肾精，强化人的脑髓，精足了人的骨头就壮，髓足了人就不得脑萎缩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。蒲参牌蒲参康胶囊，本品是以葡萄籽、玉米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免疫调节、抗疲劳的保健功能，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、易疲劳者，不适用于少年儿童。特别提示，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徐老师您好， 接着给大家说四季养生五行疗法之冬病夏治的养生智慧。什么是冬病啊？冬病是冬天加重的疾病。冬天为什么会加重？冬天的气候寒冷，大自然的阳气比较虚，人体呢相对阳虚的体质，疾病就会加重。那么冬病为什么要赶在夏天来治呢？因为夏季天气炎热，大自然阳气十足，气温煦暖，相对而言呢，人处在这样阳气比较足的环境当中，取天地自然之阳气补充了人的阳气，就可以达到一个温经通络、驱风散寒的作用。所以冬病夏治是借天时啊，占地利，调人五脏安和的方法。说为什么不敢在冬天治啊？因为冬天正是加重的时候，想治你也治不好，是不是啊？顶多不加重就不错了。哎，所以治病养生要观天时的变化。而今天冬病夏治的养生智慧当中，我们告诉大家冬病夏燥。冬天加重的疾病往往不是冬天得的，是不是？就像糖尿病的朋友告诉我，他一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眼底出血了，是发现并发症的时候才知道人得上了糖尿病。但糖尿病是刚得的吗？不是的，糖尿病没有个十年八年不会引起眼底出血的并发症。所以啊，天底下好多的事儿你不知道并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所以虽然是出现了并发症才知道得上糖尿病，但是在你的并发症发生之前，或者在你发现得上糖尿病之前，糖尿病已经在那儿形成了五到十年的时间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生活当中每样疾病你查出来的时候，它最少已经形成了三到五个月的时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那么你治病是治现在还是治过去？治造病的原因呢？治因的叫治根儿，治果的叫治标。所以啊，高血压病的降压，糖尿病的降糖，脑中风的后遗症恢复疗法，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治标，而疾病的形成，疾病是怎么得的，针对疾病成因的治疗才叫治本。所以呀，常有这么一句话说，所有的人得病都是自作自受。如果你知道了自己的病是怎么得的，知道了自己错在哪里，那么你知错能改，那么这个比把你的疾病的症状去除要重要的多得多。也就是说，病因上的预防和调整才叫治根儿，而症状的去除只算治标。所以中西结合的养生智慧，辨证施养的养生手段和方法，其目的就是让每一位病患者都能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病之从来，从哪里来我们就从哪儿给他治回去。吃出来的病是完全可以吃回去的，想出来的病是完全可以想回去的，累出来的病是完全可以休养得好的。所以这就叫治病养生，改过自新。哎，治病变成了改错的过程，是不是更容易了呢？而这些更容易了的方法，才是真正的抓住了病之症结所在。希望大家能明白这样的道理。回过头来说，冬病夏燥，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，老寒腿，这些病是怎么造出来的，知道了病因也就知道了病根儿，也就可以从病因上进行预防和调整。祖国中医说，没有内热引不来外寒。所以呀，三伏天天气很炎热，我们吹空调啊，冲冷水澡啊，甚至晚上睡觉不盖被子啊，甚至有的人开着空调睡觉啊，这些都是造病的过程。但是没有谁说我知道这样造病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，都是在无知的条件下造病。而造病的过程呢，也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。你就让吸烟导致的肺癌，它不是说你吸一支烟你肺就长肿瘤了，不是的。怎么来的？一天吸一包烟，天天都是这个量，连续吸烟20年往上，那么用20乘一个20，这个吸烟指数就是400。当这个吸烟指数达到600的时候，这个常年受烟熏火燎的这个肺就会变成黑的颜色，也就到了得肺部肿瘤恶性肿瘤的边缘。这个叫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变化。而实质上你像脑出血、眼底出血，是吧，这些心脑血管类的病症，哦，包括心肌梗塞的形成，也是和抽烟抽出来的恶性肿瘤是一样的，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那么治病呢，是瘤子形成了把它割掉，是不是啊？是出血了给你打止血针。而养生呢，养生是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，是不是啊？人积德 是一点一点的积攒，人作恶也是一点一点的造恶。所以呀，我们的祖先说，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有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为恶，虽恶不罚。这古代的养生智慧当中，无时不刻地告诉我们要多做好事，多做善事，多为我们的身体，为生命造功德，而少作恶。所以一样的道理啊，人的长寿也是一天天，一年年，一月月造出来的。而人的卧病在床，病入膏肓呢，也是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年年造出来的。所以呀，老人家的话说，那脚底下的泡啊，都是自己走出来的。但是中国人讲，不知者不怪。那么养生呢，防病呢，健康呢，得病呢，他可不是不知者不怪，他是无知者遭殃。所以啊，医学专家们说，人们不是死于疾病，而恰恰是死于对疾病的无知。因为无知而造病，因为无知而听信了所谓的灵丹妙药祖传秘方，又是因为无知而乱医乱治，雪上加霜，最后还是因为无知，元气没了还在吃药，最后灯枯油竭，弹尽粮绝，生命也就陨灭了。所以真正的人的健康也罢，是吧，人的疾病也罢，的确呢都是自作自受。所以希望呢，我们每一个成年人，是吧，有身份证的，你不是孩子了，你懂事了，是吧，你就应该对自己的身体健康、事业家庭、幸福生活要负起责任来。那么勇于承担这个责任的人，你就是天下的有缘人。而且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出处，都有它的科学依据，都有它的理论和实践基础。也就是说，养生有道的道就在这儿，而不是道听途说，而不是胡作非为，而不是夸大，是吧，虚假。所以希望百姓朋友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么冬病夏燥，也就是给更多的还没有得上风湿类风湿性疾病的朋友，给大家这么一个警示：热的时候勿贪凉，越是热的时候，人体的内部的五脏环境越是一个虚寒的环境，是不是？就像大家都知道，历史上非常有名的，是吧，马奇诺防线，这个防线很坚固，可谓啊坚不可摧。但是呢，越是这样坚固的防线，最后呢反而成了士兵的葬身之地。因为敌人绕到了防线后面，在你最薄弱的地方给你最沉痛的打击。所以告诉大家呀，乐极则生悲，越是强壮的事物背后越是隐藏着它薄弱的环节，越是坚强的人的背后 越是有着他脆弱的情感。所以养生养的不是强壮，养的是健康长寿。所以养生不主张晨练，是不是啊？养生也不主张坚持，是不是啊？养生主张法于天地自然，是不是啊？叫什么呢？叫随缘啊，随缘。你听明白了，你知道这个理儿了，你就去把它做好，而不要偏执，是不是啊？说我坚持晨练，心脏有病我还坚持锻炼身体，寒冬腊月过度锻炼得心肌梗塞了，锻炼身体成了催命鬼，难道你还能说锻炼身体是正确的吗？脑中风的人偏要加强锻炼，结果脑血管还没有恢复好，过度锻炼冲刷血栓，中风二次复发，难道你还说锻炼是正确的吗？所以养生者辩证施养，就是要因人因时因病，因病的病势，因病的病因，来进行辩证施养的调理，而绝对不是一条道跑到黑。有晨起醒脑三式，有木桶玉足，有壮督推任法，这些叫三大基石，是一年四季皆可用。那有人不理解了，说大夏天的我为什么还要泡脚啊？夏天暑湿比较重，泡脚可以消暑降温。夏天泡澡人是容易虚脱的，而泡脚却可以促进体内代谢垃圾的排出。那得了，泡脚既然始于中国的唐朝，木桶浴足有着如此博大精深的养生文化，那有人有好事之者就弄来泡脚的药，五花八门，是不是啊？吃的不见效的药拿来泡了脚就让你起死回生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于是更有甚者说，女同志月经期不能泡脚，出血性疾病不能泡脚，是不是啊？什么高血压不能泡脚，静脉曲张不能泡脚，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鬼理论。我只想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脚不是大象的鼻子，它吃不了药也闻不着味儿。泡脚只是佐料的渗透，改善脚的皮肤及皮下表层的循环，通过热水木桶的温热刺激而达到促进全身经络循行的作用。所以让脚来吃药简直是无稽之谈。所以养生者既要明其文化之理，又不能夸大其养生之功，因为真理往前跨那么一步就是虚假广告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，养生就是养生，脚踏实地，不要呢过于夸大。也希望大家把这些方法实践好，有了理论，有了实践，在实践当中探索养生的奥妙，在理论当中坚实养生的脚步，只此而已。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，是吧？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故事，其中有一个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，是吧？说老方丈下面呢有一个小沙弥，阳寿已尽啊，即将什么呢啊，离开这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了，这一切都被老方丈看在眼里，但是呢 天机不可泄露啊，老方丈没有说出来。于是呢，老方丈就派这个小沙弥说呀，你回趟家，说是不是啊，哎，到你当年的出家的那个地方啊，去探望一下年迈的父母啊，给他们问个好，回后呢你再回来。实际上说是这么说，但是老方丈的心里是有数的，还回来啥呀，这孩子年轻体弱，当初也是因为体弱家里养不活了才送到寺院来，这一去恐怕路途之中或者归途之中也就归了西天了，看了父母也就没有什么憾事了，是不是啊。实际上呢，佛学养生也讲孝道啊，也讲孝道啊。哎，但是呢半个月之后是吧，小沙弥却奇迹般的又回到了寺院。哎，老方丈仔细打量一看呢，哎，这个孩子眼珠倍儿亮是吧，额头都放着亮光，脸色也很红润，和当初走的之时阳气不足体衰之相已经大相径庭了，是不是啊。于是就问这个小沙弥，问他说，你回家的路上都遇到什么事儿了。他说呀，我回家去了啊，看到了我年迈的父母，他们身体很好是吧，在回来的路上啊，我身体很难受，几乎快晕厥倒，于是呢到小河边是吧，就想喝口水，这时候呢看到呢河边的一片的树叶上是吧，有一窝是吧，少说也得有十几只的蚂蚁，一大球的蚂蚁在一只大树叶上在小溪里漂流，眼瞅着这树叶就要翻了，哎，于是呢我没有喝水，我用手捧着这个树叶把它放到了岸边。哦，老和尚老方丈顿悟，这句话怎么说呀，说人善心一动就给人积了无限之阴德，是不是啊。或许呢现在你用科学很难解释人的心情，人的情志，包括人的善行恶念对人的寿命的影响，但是普天下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叫仁者寿的道理，是不是啊。